是不是一口口往里尽沾你家汉那么不能门带们从一来着杠给弄在开万里 哦在开万里现在你为什么也开万里啊 这个哎呦其实些姑娘比婚夫妇能够不能听给还是一算吧弄在开去你精神可是哈利神 哦去你精神现在一张毛病你家父为何那么现在今天是自正夜 哟现在一口门翠屏精神乃是哈亮神 啊现在压鬼在花园之中女祭了个哈亮神请你现在下来去相会这个哈亮神呀 哦哦 恭喜现在后戏现在 这就是七十二个他的开头、 哎真是惟妙惟肖啊 不能再说了、啊、再说这个话可能我们北方的听众实在是不能领会跟外语差不多 了是是是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刚才你们说的时候我还想啊当然听、嗯、如果要是听唱的话呢会被那个旋律啊和味道所吸引 是 如果是光说的话呢确实有语言的障碍 对 不仅是你们评弹实际上小品啊等等的也存在这个问题、嗯、比如说有些东西在南方能够懂了的想、 嗯、 因为他能够理解能懂但是在北方嗯就不懂 对 这也是个问题 一句话在南方演的话下面哗哄堂大笑、 啊啊哦、 然后在北京演的话也没有反应也有这个感觉 而且现在呢是提倡说普通话 对对对 所以这也挺麻烦的、啊、 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尝试就把我们说的也打成字幕 对、 啊、打成字幕、 嗯、 尝试了几次就是不是我们吴语区的一些观众、嗯、他们能够领会到这个意思下面的效果基本上70%-80%能够反映出来 都能明白啊 所以我们是明天吧明天要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做一个评弹的推广演出、 嗯、哦太好了太好了 整个演出也是全部字幕跟进、 嗯、对对对对 字幕不跟的话我们也怕有问题 对现在大学生们呢对这些文化呢他们是非常向往的 是 非常渴望的、 嗯、 我们觉得特别有义务把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精髓要推到大学去 没错、嗯、 在上海我们也做了很多 他们就是火种啊 对 实际上呢像咱们评弹呢这个演出呢大到一些剧场啊、 嗯， 能演，甚至家里的客厅就能够开演， 对 是吧？ 对对对。 平时你们演出都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演出？ 书场， 书场比较多， 南方书场挺多的。 对对对。 现在是上海呢，有整个上海现在区域也越来越大了， 嗯嗯， 有30几家书场， 嗯， 但是呢，这个就是城乡有些差别嘛。有些城里的书场比较著名的， 嗯， 我们有好几家。那么这些听众呢，现在唯一我们也确实有危机感的，就是听众年龄都是 偏大的老 听众。 实际上，不仅咱们评弹，像这个 整个 戏曲都是， 整个戏曲界都 是 这样的， 确实， 这是我们的一种忧患。 所以呢，大家都在说，什么时候黑头发能够接受咱们这些艺术，那就有救了。 是、 嗯嗯， 那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需要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些搞评弹艺术的，把评弹推出去；搞其他艺术的，把他们的艺术剧种推出去。 对， 尽量要走出去，走到学校去，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能走出去就是好。 对对对， 我们三个人，包括我们团里的其他一些同志，在上海还是包括复旦大学啊，海事大学啊，包括中学啊。还有到上海图书馆，我们连续搞了很多次讲座， 评弹讲座， 就是我们徐老师他主持，我们跟着一块有一个这么样的群体，我们觉得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还觉得很不够，还要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戏曲啊，什么包括评弹呢，要想呢这个发展啊，能够创新，让这个年轻人喜欢， 是 要走的路真是很漫长， 非常漫长，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不是说某一方面某一个部门起劲儿就行的。 是， 我知道呢，对于戏曲像京剧啊，还有评弹，咱们的很多中央领导人呢，他们真的是非常喜欢， 对 啊，他们也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扶持和关注， 是 这点你们是深有感触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更加要努力，我们的观众对我们的厚爱， 领导 也对我 们 的 关心 支持， 对对， 那我们在从事这个艺术的人，更加应该加倍的努力，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观众， 对 得起关心我们的领导。

小姐是身靠栏杆观水面，见池中戏水有两鸳鸯。娘是推开绿纱窗，香几摆中央。瑶琴脱了囊， 夜静去了囊， 莺莺坐下暗宫伤，一只香妃院，后台一曲《凤求凰》。思归隐弹出背凄凉，知琴曲方已毕，红日渐渐下山岗，小红娘她力乱忙，瑶琴上了囊，

在青楼识了个李公子。 在青楼识得个李公子。 蹑壁三声要学孟良。 蹑壁三声呀哟孟良。 他自熟身躯离火坑。双双月下渡长江， 双双月下渡山江。 那十娘偶尔把清歌发， 那十娘女儿把清歌发。 粒粒莺声别我乡， 粒粒莺声大别雨。 哪晓隔舟儿听得红无主， 哪晓隔舟儿听得闻无主。 可恨登徒失计要拆鸳鸯， 可恨登徒失计要拆鸳鸯。 那李郎本是个贪财客， 那里 辜负家人一片好心肠，说什么让与他人也不妨。 辜负家人一片好心肠，舍人莫伤于他人一不妨。 杜十娘恨满腔，可恨终生误托薄情郎。 杜十娘恨满腔，可恨终生误托薄情郎。 说郎君啊，我只恨当初无主见， 我怎能当初无主见。 原来你是假心肠一片带红妆， 原来你是假心肠一片带红妆。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 百宝原来有百宝箱，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 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 把一件件一桩桩， 一桩桩都是家事里人一心上，后方一起扶望呀。 青楼女子遭欺辱， 青楼女说他一匹阳光，十娘忙回山里生人，不听恩恩难。 长篇弹词《玉蜻蜓》是蒋月泉富有盛名的一部长书，